最利落收尾的老歌一首，也把刚刚掌声送给你哈，要恭喜一下能够完整的跟唱下来。相见不如怀念，原曲是日本的非常著名的双人音乐双人组恰克与飞鸟的歌。下午的3:06 FM 974北京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刚才听歌的时候，我很想知道相见不如怀念这句话的出处是来自于哪里，于是刚才你们听歌的时候，你们唱歌的时候，我拜托了一下度娘，看到是出自司马光西江月当中的词句，相见争如不见，友情何似无情，感觉是一种见之与不见，友情与无情之间很纠葛的心境，好像很难用三两句话来说得清楚。其实最初的意思呢，它表达是说无法相见的时候人心里那种很无奈的情绪，但你看我们现在更多的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对于相见不如怀念的理解，就是不要试图去找回当年的那种印象了吧，因为一旦见了面可能就会完全让你失望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往往会谋杀了还保留着的一丝丝的好感和一些好的记忆，所以相见不如不见，相见不如怀念。下午好。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Look, I'm betting you like people, and I'm betting you love freak mode.And I'm betting you like girls to give love to girls and stroke your little ego. I bet you I'm guilty, your honor. That's just how we live in my genre. When the hell done paved the road wider? There's only one blow and one rider. I'm a damn shame, order more champagne. Pull a damn hamstring, tryna put it on ya. Let your lips spin back around, come up. Slow it down, baby, take a look.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Shawty don't even know she can get in it by the low. Told me she not a pro, it's okay, it's under control. Show me soprano, cause girl you can handle. Baby with stars, so then you come up in bar clothes. Girl I'm new, so my mom who got it the same nose. Show me your perfect pitch, you got it my banjo. Talented with your lips like you blew out a candle. So amusing, I know you can make it whistle with the music. Hope you ain't got no issues, you can do it. Even if it's no fish, you never lose it.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I'ma lay back, don't stop it. Cause I love it how you drop it, drop it, drop it on me. So let that whistle blow, oh, oh, oh. Yeah, baby, make that whistle blow, oh, oh. Can you blow my whistle?会吹口哨一直是我的一个小梦想， 而且把头发剪短之后呢，这个愿望会变得更加的强烈了一些。不知道在2018年我能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学会吹口哨。刚刚那首相见不如怀念是不是戳中了某些人的心？马上要过年了，又快要回到小时候的家乡，有些人到底要不要见？ 面对面情绪的消极，可能是太在意，怕说错惹谁伤心，沉默的白噪音划破了我们的难题。如果说还在意，有什么过不去？曾经说不腻，如今的难言之隐，那一句我爱你不知何时已被删去，还是不必言语，如今若离也许更靠近属于我们的默契。曾经说不腻，如今的难言之隐，那一句我爱你不知何时已被删去，还是不必言语，若即若离也许更靠近属于我们的默契。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刚刚听到是品冠的新歌难言之隐，然后顺手打开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朋友在中午的12点钟快1点钟的时候听友发来的留言，要想送给原来这个时段主持人带一首歌什么梗。我还是感谢一下听友们的惦记。 醉乡民谣的插曲。微信平台上面的囧小姐姐说，以前听你说要学钢琴，后来还有一次听你说要学吉他，现在加了一样学吹口哨，到底有没有先学会一样？你知道吗，你的语气特别像我妈妈。 灰色的鸡鸭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不接，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把狂奔的气泡泄，视觉像电影剪辑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点上飞。 刚才是孙燕姿的奔，感觉呢一天天临近农历的新年，日子也在奔跑起来，但是我想可能是我们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幸福的一种期待。据说今天可以开始抢除夕当天的火车票了，不知道家在外地的你有没有开始为过年回家提早做准备。好了，继续来听音乐，回到这样一首老歌当中，有请谭校长。 回望这一段，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 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见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遇，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见共你拾回温。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挑选？ 这首《爱与痛的边缘》马上就要结束了，看一下时间，上半时段还剩下不到30秒钟的时间。我突然想到提个问题，也顺便考一下你对于这首歌的旋律的印象和对于它的版本的了解。如果你愿意互动的话，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平台，但是很抱歉，在这里没有什么奖品。就是问一下，刚才这首歌《爱与痛的边缘》普通话的版本歌名叫做什么？你可以告诉给我吗？还有另外一种互动方式，找到新浪微博上面 V 字认证的戴毅，待会儿见。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零点时刻，北京音乐广播连同 QQ 音乐推出零点行动特别节目，这里有无数个人写下了他们的零点故事，还有你喜欢的歌手也在这里留下他们零点时刻的秘密。零点行动还会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地标出现，让城市的零点不再寂寞。1月17号、18号，北京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倾听关于零点心声。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繁华看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剩这男子汉，心思里谁都软，不承认有肝胆，活得像个海胆。 上交宝典外有张庭，当火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相信本感谁要紧，风流像在不想提起，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寂。 关键人多么坏，关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 最后去哪里？算命好的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上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过敏，假装二十几家人的买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神奇。 赚钱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寂。 关键人多么坏，关生活多难挨，关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剩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陌生人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哦，就这样戛然而止的海胆吗？虽然说这首歌发行是在去年，但是呢，我想在今年的时候它会大火，在 KTV 里面会火上一阵子，很适合小伙伴们一起来跟着来合唱的歌。但是呢，我想这首歌又很难唱，并不是因为曲调有多么的难度，或者说音域太广，你很难去驾驭它，而是说你想卡准那样一个字音，唱准那几个词的排序，就会很难。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海胆，里面歌词有一句我觉得好像挺适合我们的啊，总是去责怪生活太难挨，而且呢不禁感叹活得像颗海胆，好像莫名其妙戳中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尽管说生活有时候变得异常的艰难，让我们觉得说在生活里面自己像一颗海胆战战兢兢的，同时呢心思又特别的柔软和细腻，总是容易受伤，但那又怎样 ？So what？ 能这样生活在不断的磨砺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有一颗海胆的刺儿。下午的3:3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好多歌我其实能够跟着唱下来，但是因为把歌词打开的时候，发现歌都已经唱完了。在北京出没，经常去关注演出的小伙伴一定会知道他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我觉得刚刚这首歌 Pump Up Kicks 特别像是在你拥有这样一种状态和心情，就是 So what 爱谁谁爱咋地咋地的时候特别去听的一首歌，心情会一下被豁然给打开了。有请陶喆。 在哪里没痕迹，那是什么粥，给我吃什么药，是你眼中迷上的男女女，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oh yeah、回家了就乐在这情场，拿着没睁眼神来对我找不停的笑，大家的讨厌好不好，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我昨天就没回家， 看着我眼发花心了没有， 不想回家，我今天没回家， 看着我眼发花心了没有。 边盖高楼，看完霓虹灯火红男绿女 都不停， 有钱没钱都想搅和在这里，也有些太美丽，有耶。回家吧，从前一笔勾销，一时想不起我是在哪里被他迷倒。回家，我跟在他身边熬，说什么情谊我不晓秘密，谢谢你今明天要再度光临。我昨天就没回家， 看到我烟花花心了没？ 不想回家。 这首歌今天没回家，看一下微信老巢，以后不管微信平台叫微信平台了，叫微信老巢。刚才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刚才我出那道小题目，爱与痛的边缘那首粤语歌的普通话版本是什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恭喜费劲儿齐飞啊 Linda， 但是东升你回答错了，如潮水这么唱吗？ I just wanna say hello to you, but you're not looking my way like you trying to. I think I lost my mind back there and then. Oh, how I let my feelings go. You see, I know it's just a crush, and a crush won't ever last. 结束我们周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的时间，戴意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待四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 Goodbye， 明天见。